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97集。 赵腾高中就辍学了，写程序是他的爱好，他在这方面勉强算有点天赋。不过他懒得钻研，只将这当成混口饭吃的本事而已，所以他也很不理解朱韵这种拼死拼活工作的人。他想起他那份简历，那可真是美轮美奂，光彩照人。他疑惑朱韵为何会来他们这儿。从第一天的情形来看，他的工作能力和学历是相匹配的。图新鲜，还是来体验生活？也不知道能坚持多久。赵腾饿了，干脆地将所有疑问都抛到脑后，愉快下班。七点、八点，公司里只剩朱韵一个人。他几次看时间，好像是在等待什么。八点半，有人来到公司，是同城的加急快递。快递小哥赶路赶得满脸是汗。 请问是朱女士吗？ 对。 您的快递请签收。 朱韵在快递单上签字。 速度可以啊。 快递小哥笑着说。 啊，我们同城加急基本就半天的。 快递员离开，朱韵回到座位把包裹拆开。里面是两套显卡、硬盘以及 CPU 和内存条。朱韵去储物间翻出工具盒，然后开始拆李勋的机箱。这是他第一次装电脑主机。虽是计算机系的学生，但朱韵深知自己跟硬件缘分不深，可能女生对于这种拆装机器的活儿都不太感兴趣。在朱韵的概念中，装电脑应该是件很简单的事儿，无非就是那么几样东西，插好就行了。可就是这个插好，成了最大的问题。朱韵把 CPU 和内存插入主板后，风扇说什么都弄不上去，半个多小时了都没有起色，搞得他有点急躁。他跟这几样东西较上劲，从手机里下载了装机教程，就放在旁边，自己跪在地上弄。不多时，额头已经布满汗珠。他是如此专心致志，以至于外面进来人了都没有察觉。李寻刚在外面吃了个饭，顺便抽了两根烟。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屋里乍一看是空无一人的。因为朱韵几乎贴地装机，处在门口视线的盲区里。但屋里亮着灯，李寻知道肯定有人在。他走过去，第一眼看到的是朱韵的屁股。朱韵跪在地上，高跟鞋拖在一边，正在纠结跳线和电源线。他穿着白色的衬衫，灰色的西装半身裙，这裙子将他撅起来的屁股衬托得圆润紧致。从这个角度能看到他后脑的头发又黑又亮。李寻视线向下，朱韵小腿色泽白皙，脚踝形状精巧动人。他以前是这样吗？李寻站在他身后，默然回忆着。他一直长得不错，虽然六年前远没有现在这么艳丽，那时他什么都藏着，美藏着，聪慧藏着，痛苦与憎恶也藏着，不管干什么都缩手缩脚，好不容易爆发一次，得酝酿几个月。朱韵还在埋头跟机箱较劲，忽然听到身后打火机点火的声音。他条件反射一抽，脑袋磕在办公桌上，疼得要死，又不敢出声，也不敢去摸。他满脑子飘着四个大字：他没走吗？他刚才不是下班了吗？朱韵被那打火声音刺激，脸不受控制地红起来。他故作镇定地接着摆弄手里的线， 一边飞速动脑，想着如何才能化解这个尴尬的局面。 法拉， 嗯， 跳线正负极接反了。 李寻平静地说。接反了？朱韵闷头检查，果然接反了。他刚准备改回来，感觉身后人往前走了几步。他声音近了，也显得更为低沉。 我来吧。 朱韵抹开额头的碎发，小声说。 不用。 李寻冷漠道。 我不想在这等通宵。 朱韵撇撇嘴，让开了。在穿鞋的短暂功夫里，极力让脸颊颜色恢复正常。李寻斜咬着烟蹲在地上，无言地看了几眼后，有条不紊地把刚刚朱韵装的东西全都拆了。好歹也是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的成果，朱韵忍不住问： 其他的也装错了？ 没，重排线。 他的声音跟从前比有些不同了，变得很成熟，很低，很冷，听不出情绪。朱韵也觉得自己的线弄得不好，问道： 走线不好会有什么后果？ 难看。 朱韵在后面翻了他一眼。李寻拆掉显卡，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。朱韵抿嘴，他在升级配置上很舍得花钱。俗话说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从某种程度来讲，这个道理最开始还是李寻教给他的。李寻手里这块显卡是他下血本配备的。当初他在美国读研究生时，参观过学校研究 Deep Learning 的人工智能实验室，那里的机器用的就是这款显卡的前身。其实飞扬公司的项目根本用不到这么顶级的显卡，但他还是坚持要最好的，也许有些自欺欺人的态度在里面。他总觉得好的工具会帮助使用者一同强大。朱韵兴致勃勃地问李寻： 这个型号怎么样？ 这回不可能不满意了吧。李寻将显卡插回去，声音还跟之前一样平淡。 不知道，没见过。 朱韵顿住，时间总不甘心让一切太过简单，它总是能从生活的点点滴滴渗透进来，在不经意间动摇人心。这普普通通的六个字，就像他度过的静止的六年一样。没人说话，屋里的氛围有些低沉。就在这时，机器启动了，显卡被李寻一次点亮。它飞速运转，幽静的绿色光芒透着浓浓的神秘感，低调地传达着自己强悍的实力。朱韵听见李寻鼻腔轻轻出了一声，他很满意。他猜他现在应该是笑着的，虽然不至于开怀，但至少是真正的笑。科技带来的力量不费吹灰之力驱散了所有的低落。这么多年下来，他还是那个会无限压缩悲痛，省下时间向前看的人。李寻很快装好自己的机器，又去装朱韵的电脑。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朱韵收拾好东西准备下班。 你不走？ 李寻正在测试朱韵的电脑，摇摇头。朱韵想了想，低声道： 我那有 Unity 引擎的书和论文，明天我拿过来吧。 李寻淡淡嗯了一声，视线依旧落在屏幕上。朱韵看了那背影几秒，说了句： 走时记得锁门。 便转身离去。第二天朱韵八点到公司，李寻还在。从他模样看不出什么异常，他不知道他是到得早还是压根儿没走。飞扬公司规定的上班时间是八点半，剩下三个员工都是磨磨蹭蹭踩点来的。虽然张放还是那么闲，赵腾还是那么懒，郭世杰还是那么没有存在感，但朱韵明显发现今天公司的气氛跟昨日有所不同。这么一回想，好像老板今天要回来。 朱韵略有期待，想见见董思阳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不过直到中午他也没有来。朱韵干活认真，渐渐就把这件事忘了。午饭赵腾给大家统一叫了外卖，朱韵还有点东西没有完成，坐在电脑前敲代码。张放和赵腾一边吃盒饭一边唠八卦新闻，在聊到某女星的三维数字的时候，不知道听到什么声响，忽然闭上嘴，耳朵也竖了起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